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常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常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好了，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看第二段，这位 Orson Swett Martin 这位励志作家，他是到底怎么写的，先为大家从头到尾念一遍。 Nature takes on our moods. She laughs with those who laugh and weeps with those who weep. If we rejoice and are glad, the very birds sing more sweetlyThe woods and streams murmur our song. But if we are sad and sorrow, a sudden gloom falls upon nature's face. The sun shines, but not in our hearts. The birds sing, but not to us. 这段是写得非常的棒。一开头 ,nature, 大自然。用这个大自然的时候，前面是不能加定冠词的。I love nature, 我爱自然。你不能说 I love the nature. Nature is beautiful. On Sundays, when I have time, I'll go deep into the mountains. 我要去进入到这个山区去。干什么呢？ To expose myself to nature. 就是尽量暴露于大自然。Expose, E-X-P-O-S-E.Expose myself to nature, 这样子。但你不能讲说 I like to expose myself to Peter, 那变成我想要呢，就是所谓的风衣党，然后突然间把衣服打开，暴露于某一个人，给人家看，这样子，那就不对了。Nature takes on our moods, 大自然会呈现我们的心情。这个 takes on 在里面就等于 reflects, 会反映我们的心情。这个 takes on 呢，通常有一个代表承担的意思。You've taken on too much work, 你承担太多的工作了。You are tired out, 你累坏了。Tired, T-I-R-E-D, 加个 out. So don't take on too much work.Every now and then, you should be on vacation, you should be on leave, 休假或者是度假。On leave 是 L-E-A-V-E, on leave. 好，我们接着再看。She laughs with those who laugh, and weeps with those who weep. She 就指的前面的大自然。我们通常大自然用 she 来代替，因为最主要是这个大自然前面常常会加一个字叫 Mother Nature, 就是母亲自然，就是大自然母亲，把大自然当作母亲一样的滋养我们，喂养我们。所以我们的代词呢就要用 She. She laughs with those who laugh. 她笑了，大笑，开怀大笑。 跟着谁开怀大笑呢 ？With those， 跟那些人。这个 those 就等于 people， with people who laugh。Who 就是关系代词，引导定语从句，就是前面的 those， 那个 those 就等于 people。Who those who laugh 就等于 people who laugh。他会笑，跟着那些会笑的人笑。And 这是并列连词，连接 laughs 跟 weeps 形成对等。同时 and 后头省了 she。She weeps， 她会哭泣。With people， 那个 those 就等于 people who weep， 会跟那些哭泣的人哭泣。当你笑的时候，你看到大自然也在笑。可是当你哭泣的时候，你也觉得好像大自然一副很凄凄然的感觉。If we rejoice and are glad， the very birds sing more sweetly， the woods and streams murmur our song。如果我们高兴 ，rejoice， 它这里是一个动词，也就等于 are happy。If we are happy and are glad， happy 跟 glad 两个意思是一样，所以换了字，它换了用 rejoice， 然后再来一个 and are glad。glad 是形容词，所以前面要有动词 are。Rejoice 这个字的用法通常跟 and 并用，他乐意帮助呢穷人。He rejoices in helping the poor. To rejoice in doing something. 所以用的时候要特别记住要用 and 的用法。And are glad， 如果我们欢欣鼓舞的话， The very birds sang more sweetly。Very 这边是当形容词用，所以前面要用定冠词的。The very birds 就是同样的鸟儿，那么就是 the same birds sing more sweetly。 这些同样的鸟儿不是别的鸟，它们听起来好像就是唱起歌来更甜美了。所以当我们高兴的时候，我们发觉那些鸟儿们好像唱歌更甜美。这个 very 当形容词用前面加 the 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可以造一个句子。他就是我昨天见的同一个人。He is the very man that I saw yesterday. He is the very man, 或者是 whom I saw yesterday。所以这个 the very 是强调的用法。然后两句呢没有连词，它就要用分号做连接，也就是一个句点加一个逗点的样子。 The woods and streams murmur our song。 树林森林我们通常用 the forest， F-O-R-E-S-T， 那是一大片的很广的几千亩几百亩的，那么这么样的这个森林叫 forest。 The woods 就是我们家前面那些树林。 And streams 小溪流，像水沟一样的。 Murmur our song， 那么 murmur 是低吟，低吟着我们的歌声。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我今天很高兴，那个水流的声音，那也跟着这样来跟唱 ，murmur our song， 那多棒啊！记住，听歌的时候呢，你自己要听自己的歌，不要听的时候听着别的声音，那会吓人的，赶紧要跑出那森林外头。But if we are sad and sorrow, a sudden gloom falls upon nature's face. 但如果我们是悲伤 ，and sorrow 这边的 sorrow 是动词，动词也就是难过的，也是悲伤的，它是悲伤。你看他这句话也可以这样写， But if we sorrow and are sad， 跟 rejoice and are glad 句构一样，可是它变了。写作就是有时候呢，把句子结构稍微改变。这个 sorrow 这个字啊，它可以当形容词加一个 ful， 就 sorrowful。But if we are sad and sorrowful， sorrow 加个 ful， 那就变成形容词了。可是它不这么写，它这样有所变化。所以这个 sorrow 在那边就是动词。如果我们难过同时悲伤的话， a sudden gloom， 一个突然的阴影， gloom 就是一道阴影， falls upon nature's face， 就是降临在大自然的脸庞上， falls upon， 不要念成 upon， 不是 pon， 因为如果是 pon 的话是U-P-O-N-G 了，它没有 G 啊，所以不是 pun， 那个鼻音是没有的。upon 安全的安， upon， 安，那嘴巴再圆一点， on， upon nature's face， 你看 nature 没有加冠词。好了，这个时候呢，后头另外一个句子，这个主句跟前面主句没有连接，所以就用分号了。这个分号就是等于逗点加 and。说 the sun shines， 太阳高照着， shine 是发亮，就是高照，艳阳高照， but not in our hearts， 但却没有照到我们心中。我们心里头是难过的，所以外头的艳阳好像呢跟我们隔了一层。The birds 前面也是用分号连接 sing， 他说这些鸟啊他唱歌， but not to us。 The birds 就等于 the very birds， 同样的那群鸟他们唱歌，但却不是对着我们唱。他们是这样唱，这样叫的，但他不是对着我们唱，他对着空气唱，我们难过啊。所以这是 part 2 给我们的讲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 part 3， 也就是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 The future will be what we make it。 好，现在又见到 what 这个呢复合关系代词了。他说未来呢将会是 will be what， 我们说过了，等于三个字 the thing which，未来将是这个东西 will be the thing which we make it， 这个 it 就是 future， which 作为 it 的宾语补助语，也就是未来将是这个东西，什么东西我们会把未来变成的那个东西。所以意思就是未来按照字面翻译将会是我们把未来变成的那个东西，但你这种翻译让人有听没有懂，你干什么？我完全听不懂呢。你干什么法呢？不是干什么法，要干什么娃？你干什么娃？干娃？让我呢难受，想哭在这里。好，所以 the future will be what we make it。翻译说，未来将超支在我。这么翻译，我们想把未来变成什么，未来就是变成什么。 Our purpose will give it its character， 我们的目的会给它，这个 it 就是 the future， 会给这个未来呢 its character， 它的特质。这个 it 所有格代词就是指的呢就是未来的，就是我们的目的，比如将来我想当个歌手。这样唱歌。诶，将来我们的前途就是一路呢都是唱歌的。他这个特质就是在那边。我未来想当一个呢好叫 janitor， 工友。工作没有贵贱。所以我们将来的呢前途就是一副有工友的样子。未来要当工程师，就有工程师的样子， 那个特色叫 character。One's solution is one's prophecy. 一个人的决策 solution 本来是解决方案，可是这边是代表就等于 determination， 一个人的决心就是一个人的那个 once， 就是前面的 once， 就是一个人的 prophecy。 prophecy 呢也就是指的是他的预言，预言将来会是什么。 My prophecy is that I'll be a doctor in the future。 我的预言是我将来会当医生。好，那一个人的决心决策就是一个人的所谓的 prophecy， 他的这个所谓预言。所以你下定决心，将来你的预言就会成功。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翻译，一个人的决策就断定他的未来了。下面他就对你讲这话了， Leave all your discouraging pessimism behind。 Leave 前面是呢 You should， 他直接把 you should 去掉，形成呢我们叫做命令句。抛下什么在后头， Leave something behind。 本来这个字要念成 behind， 可是老外会念 behind， 因为比较好念。把你所有的令人沮丧的 discouraging， 令人消沉的 pessimism， 悲观主义 pessimism 啊，这么念，把你所有的令人沮丧的悲观的想法全都抛诸脑后。 Do not prophesy， 你看这个结尾是 CY 改成 SY， 它就是动词。不要呢预测，好，预言 evil 坏的事物，这当呢集合名词。它这个字呢也可以当呢所谓形容词， he's evil， 他很邪恶， keep a distance from him， 跟他保持距离。可是这边呢是 evil， 是坏处，不要呢老是想着坏处，往坏处预言， but good， 而是要想的是好处，就是 do not prophesy evil but prophesy good。 同样的 prophesy 这个动词他省略掉了，但是要干什么呢？要预言好的东西。这个 good 本来是形容词好的，可是这边是指的就是一个抽象名词，跟那 evil 呢形成并列对等，而是要呢预言好的事情，就是万事不要往坏处想。比如说这次考了零分了，你不要讲说以后都是考零分，下次加油嘛，下次考 0.2 分，再下次呢 0.8 分，再下次可以考1分，再过没多久呢，几个月几年之后考100分，就像我当年学英文一样嘛，大学高考只考7分，你看一样都可以，都有救的。最后一句话令人鼓舞， Man of hope come to the front。 Man 就是人，泛指一般人，不见得是男人，就等于 people。 Of hope， 拥有希望的人。 Come to the front， 满怀壮志的人，他会将来会出人头地，会走到前面来。 Front 就是前面，变成 front， 肚子饿的饿， front。 Come to the front， 满怀希望的人将来都会走在前面，就是满怀希望的人一定会出人头地。好，我们就这么说了。今天这篇文章非常的棒，教了我们 what 的用法。现在我要从头到尾把这篇文章再念一下，大家一起来跟读。 Are you dissatisfied with today's success? It is the harvest from yesterday's sowing。Do you dream of a golden morrow? You will reap what you are sowing today. We get out of life just what we put into it. Nature takes on our moods. She laughs with those who laugh and weeps with those who weep. If we rejoice and are glad, the very birds sing more sweetly. The woods and streams murmur our song. But if we are sad and sorrow, a sudden gloom falls upon nature's face. The sun shines, but not in our hearts. The birds sing, but not to us. The future will be what we make it. Our purpose will give it its character. One's solution is one's prophecy. Leave all your discouraging pessimism behind. Do not prophesy evil, but good. Men of hope, come to the front. This is a very well-written article. It was written long time ago, and yet even today, every single word is still very modern. It's very useful. So this article is worth reciting. 是值得背诵的 ,reciting. 这篇文章是在我苦学英文的时候我就曾经背过。你想想看，所以这个到现在我教大家，也期望大家能够把它背下来，学那个语调，不要念成呢 ,are you this, said this, I was today, thank you, says, it is harvest that won yesterday sowing.哎呀，这么一来的就完蛋了嘛。所以 ,are you dissatisfied with today's success? It is the harvest from yesterday's sowing. Sowing. 所以每一个字词的要求念得很标准。大家一起加油，我们下次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774和 FM 92.3。